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五十集， 快回去吧，前期寺所不远了，避开阴影，走有亮光的地方。有阴影就有刺客，有伽罗罗。 司徒锦终于撑不住了，手松了刀，脸朝下扑倒在地。他半张脸埋在泥土里，身上沾满血渍和土渣。沈觉闻言一惊，上前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伽罗罗？方才那个女人就是伽罗罗吗？ 司徒锦已经没法回答了。沈觉皱着眉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。沈觉回去的时候，夏侯恋还昏睡着，他试的是夏侯恋额头的温度，似乎没有更烫。他把夏侯恋的衣服退下来，重新给他上了太医署的金创药。这药比他之前胡乱上的草药好得多，细细密密的粉末撒在红肿的伤口上。夏侯恋感受到灼烫的伤口上一阵清凉，呼吸都顺畅了几分。煎好药喂给夏侯恋喝了，过了一个时辰，再试他的额头已是不烧了。沈觉松了口气，推开窗棂看外边，天地被昨夜的雨洗刷一新，苍穹泛着昼夜交替时的蓝，高耸又宽广，宫殿一座连着一座，似乎一直接到天边的晨色里。夏侯恋醒了，眯瞪着眼坐起身，顶着一头茅草堆似的乱发。沈觉端来洗脸水，递给他湿帕子。夏侯恋闭着眼胡乱抹了抹。炭烧没了，沈觉搬来木炭，一块一块前进熏笼。 夏侯恋， 沈觉突然出声道： 那个，我看见你家。 看见啥？ 夏侯恋还泛着迷糊，使劲甩了甩头，换炭的动作停了停。沈觉低垂着眼，越穷的人富了之后越怕穷。他想起在进宫的第一年，数九寒天里，他孤零零地扫着永远也扫不完的雪。后来好不容易得了端宁宫里的差事，却因为送膳晚了一刻钟，被妃子狠狠地掌嘴。还有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四喜，那油腻的手摸在他身上的恶心触感。宫门深似海，前后皆茫茫无尽。前妻四所虽然安宁，却是个一辈子熬不出头的地儿。他手底下几个宫女太监，一天里的大半要躺在床上歇着，只等哪天咽下气，薄薄的棺材板一盖，这辈子就算走完了。他不能在这儿蹉跎，他一定要走出去。只是这紫禁城，他是一辈子也挣脱不出去了。好不容易得了一个能一起在海里飘的人，就像苦惯了的人尝到一丁点的糖，他如何能够割舍？眸子深了几分，最终他摇摇头道： 没什么。 傍晚的时候，沈觉从外边回来，正是倒春寒的时节。沈觉进门的时候带回来一身冷衣，眉目都染着冷峻的味道，转眼瞧见夏侯恋歪在床上看刀谱。夏侯恋听见声响抬起头来，那张脸差点把沈觉吓了一跳。夏侯恋已经易容成了四喜的模样，沈觉乍一看过去几乎以为四喜死而复生。四喜生了一副刻薄相，一双眯成细缝的眼睛，略有些高的颧骨，支起冷白的脸皮，看了便让人生厌。 夏侯恋易容的惟妙惟肖，只是缺了份淫邪的气质。沈娟摸了摸他的颧骨，微有些软而腻的触觉，似乎是一种辣。沈觉用力戳了戳，在夏侯恋的颧骨上戳出一个指纹印来。夏侯恋偏头拨开他的手，无奈道： 别瞎按，按坏了我又得重新弄。 沈觉搬来一个痦子，坐在夏侯恋身边，先检查了一番他的伤口，恢复得不错，没有发炎也没有渗血，看来阎王爷还不打算收了这混世魔王。整了整衣袖，沈觉似是漫不经心地问道： 夏侯恋，你们是不是在为魏德卖命？你从前说的那个老大就是魏德吗？ 什么玩意儿？虽说我没见过魏德，但住持啊，就是我们老大，他是个什么鸟样我还是一清二楚的，怎么也不像个太监啊。 木，太监应该是什么样？ 沈觉抬起眼道： 你看我像个太监吗？ 沈觉的眼神有些阴郁，他向来敏感，夏侯恋立马明白自己说错话了，又摸不准他想要个什么答案。说他像，便是在往他心口戳刀子，说他不像，可他又真是个太监。夏侯恋正纠结着，沈觉忽然觉得很没意思，便岔回正题道： 或许你们老大和魏德达成了某种同盟也说不定。 夏侯恋摇头道： 卖命是不大可能的，前兰创寺迄今已经100年，魏德才几岁，又能撑几年？江湖上恩怨情仇多了去了，随便接几单也能养活几座山，邪兰犯不着去为他上刀山下火海，同盟嘛也不大可能。邪兰向来只为钱办事儿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隐匿行迹，从来严令禁止和山下的人产生什么关联，要不然有心之人顺藤摸瓜或者设下陷阱加以引诱，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沈觉听了略有些不高兴，照这么说他不正是夏侯恋的软肋吗？便道： 我没那么蠢，只要你安安分分，我不会让别人发现一丝蛛丝马迹，更不用说顺藤摸瓜。 说着他见夏侯恋嘴唇有些干，便倒了杯茶搁在夏侯恋手上，搁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做着伺候夏侯恋的活越来越得心应手了，忙又把那盏茶拿了回来，自己装模作样地喝了一口。夏侯恋以为沈觉要自己捧茶，乖乖等沈觉喝完，把茶盏端在手里，听沈觉这话头好像还是不打算放自己走。罢了，横竖他还要待在这养伤，过段日子再慢慢跟他说。 话说回来，你怎么突然问我伽蓝是不是魏德的走狗？莫非你听见了什么伽蓝的消息？ 沈觉看了他一眼说道： 昨儿夜里马贵妃被刺杀了，孩子还没临盆，连人带孩子都死在了承乾宫，你不知道这事儿？ 夏侯恋把头摇成了波浪鼓。沈觉继续道： 贵妃对魏德颇有微词，常跟皇上吹枕头风，要他疏远魏德，魏德为了分宠使了很大的劲儿，耐不住马贵妃有孕在身，在宫里头有孩子就有了一切，尤其皇上子嗣单薄，即使是魏德也无可奈何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